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登格拉斯的表是钟表名匠波古里的杰作，昨天晚上他曾小心地包着藏起来，现在那只表正值在5:30钟声。假如没有这只表，邓格拉斯就不会知道时间，因为天光是不能到达这间地窖里来的。他应该要求和强盗谈判呢，还是耐心地等待他们提出呢？后面这个办法似乎很稳当，所以他就等着。他一直等到12点钟，在这期间，他的门口始终有一个哨兵把守着。8点钟的时候，哨兵换了一次班。邓格拉斯突然觉得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去看一看坚守他的那个人。他注意到，从那扇拼得不甚严密的门板缝中，有几缕灯光透进来。他走进一条门缝，正巧看见那个强盗在饮白兰地酒。那种酒因为装在一只皮囊里，所以发出一种使邓格拉斯嗅了极不愉快的气味。他出了一声，然后退回到地窖最远的那个角落里。到了12点钟，这个人又由另一个强盗来换班了。邓格拉斯想看一看这个新的看守是什么样，便又走进门去。这个看守是一个身材魁伟、肌肉发达的强盗，大眼睛、厚嘴唇、塌鼻子，他的红头发像蛇似的披散在他的肩头上。邓格拉斯感到很吃惊，这个家伙极像一个吃人的妖魔。但是我太老了，太老了，他啃起来太硬，吃起来并不十分有味儿。由此可以看出，邓格拉斯依旧还有够多的活力来开玩笑。正当那时，像是要证明他不是一个吃人的妖魔似的，那个人从他的干粮袋里取出一些黑面包、黄油和大蒜，开始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见鬼！邓格拉斯从门缝里注视着强盗的那顿午餐说，见鬼，我真不懂人怎么能吃那样的脏东西。于是他退回去，坐在他的羊皮上，那羊皮又使他想起了刚才的那种酒味儿。但自然的秘密是不可理解的，对于一个饥饿的胃，即使最粗糙的食物也包含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邓格拉斯当时觉得自己的胃没有资源了，渐渐的，他觉得那个人没有那样丑了，面包没有那样黑了，黄油也比较新鲜了，甚至那样庸俗的大蒜，令人讨厌的野蛮人的食物，也使他想起了以前当他吩咐厨子准备鸡汤时连带端上来的精美的小菜。他站起身敲一敲门，那强盗抬起头来，邓格拉斯知道他已听见了，便再连续敲门。 干什么？ 这强盗问。 来，来。 邓格拉斯用手指弹着门说， 我想这个时候，也该想到弄点东西给我吃了吧。 但不知道究竟是因为那看守听不懂他的话，或是因为他不曾接到过关于邓格拉斯的营养问题的命令，那巨人并不回答，只是继续吃他的午餐。邓格拉斯觉得他的自尊心受了伤，他不再想和这个恶人打交道，他把自己往羊皮床上一倒，不再说一句话了。过了四个钟头，另一个强盗来和那巨人换班。邓格拉斯的胃这是疼的，像有什么东西在啮咬似的。他慢慢地站起来，再把他的眼睛凑到门缝上，他认出了他那个聪明的向导的脸。外面的确是皮皮诺，他正在准备以最舒适的方式来担任这项监视工作。他面对门坐着，两腿之间放着一只瓦盆，瓦盆里装的是咸肉煮豌豆，瓦盆旁边还有一小筐维莱特里葡萄和一瓶奥维多酒。皮皮诺显然是一个讲究饮食的人，看到这种种布置，邓格拉斯顿时口水直流。好吧，他对自己说，我来看看他是否比那个好说话一些。于是他轻轻地拍拍门。 来了， 皮皮诺喊道。他因为时常在佩利尼老板的旅馆里进出，所以完全懂得法国人的习性。邓格拉斯立刻认出他就是那个在路上用凶恶的态度对他吆喝头缩进去的那个人，但现在不是报复的时候，所以邓格拉斯装出最亲热的态度，带着一个和蔼的微笑说，呵呵、对不起阁下，但他们难道不准备给我吃东西了吗？大人可有点饿了。 有点儿，那才妙呢，我有24小时不曾吃东西了。 邓格拉斯自言自语道，然后他提高了声音说， 是的阁下，我肚子饿了，非常饿了。那么大人希望马上就有东西吃，假如可能的话。 那是最容易的事情了， 皮皮诺说， 我们这儿要吃什么都有，但当然得付钱，像在所有的诚实的基督徒之间一样。 当然了， 邓格拉斯说道， 虽然照道理上讲，那些把人们捉来关起来的人至少应该喂饱他们的俘虏。 啊，大人，皮皮诺答道，我们这儿可没有这种规矩。 这理由实在不充分呢， 邓格拉斯说，他觉得他的坚守者很和善可亲。 可是我也满意了，来，让他们拿一点东西给我吃吧。啊， 马上就来，大人喜欢吃什么？ 于是皮皮诺便把他的瓦盆放在地上，让咸肉煮豌豆的香味直冲进邓格拉斯的鼻孔里。 请吩咐吧。 啊，你们这儿有厨房吗？ 厨房当然有，完整的很。 那厨师呢？ 头等厨师。 啊，鸡、鱼、野禽什么都行，我都吃的。 悉听大人欢喜，来一只鸡怎么样？ 嗯，是的，一只鸡。 皮皮诺转过身去喊道， 给大人拿一只鸡来。 皮皮诺这句话的回声还在甬道里荡漾未绝，一个漂亮、和蔼、赤膊的青年便出现了。他头顶着一只银盘走过来，并不用手去扶，银盘子里盛着一只鸡。 哦，我几乎要相信自己是在巴黎的咖啡馆里了。 邓格拉斯自言自语地说， 来了，大人。 皮皮诺一面说，一面从那小强盗的头上取下鸡，把那只鸡放在一张住得满是斑孔的桌子上。这张桌子上再加上一条长凳和那张羊皮床，便是地窖里的全部家具了。邓格拉斯要刀和叉。 喏，大人， 皮皮诺一面说，一面给他一把钝口的小刀和一只黄杨木做的餐叉。邓格拉斯 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叉，准备切那只鸡了。 原谅我，大人。 皮皮诺按住那银行家的肩膀说， 这儿的人是先富后吃的，这或许会使他们不高兴，可是我知道。 邓格拉斯心里想，这就不像巴黎了。哼，我刚才倒没有想到他们或许会敲我的竹杠。哼，但我来做得漂亮一些吧。哼，我常听说意大利的东西便宜，一只鸡在罗马大概值12个铜板。 哎，拿去吧。 他说，于是抛了一块金鹿椅到地上。皮皮诺拾起那块金鹿椅，邓格拉斯又准备去割那只鸡。 等一等，大人。 皮皮诺抬起身来说，您还欠我一些钱呢。我说他们会敲我竹杠的。邓格拉斯心里想，但他已决心要抵抗这种敲诈，便说， 来，你说我在这只鸡上还欠你多少钱？大人，您付了我1块路易的定洋。 1块路易？吃一只鸡还算是定洋？ 当然了，大人现在还欠我4999块路易。 邓格拉斯睁大了他的眼睛，听着这个大笑话。 哦，怪事。 他惊奇地说，这真是怪事。于是邓格拉斯又准备去切那只鸡，但皮皮诺用他的左手抓住邓格拉斯的右手，他的右手则伸到邓格拉斯的面前， 拿来。 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吗？邓格拉斯说。 哼，我们是从来不开玩笑的，大人。 皮皮诺说，严肃的像一个教友派教徒一样。 什么？那只鸡要卖10万法郎。大人，你无法想象在这种该死的地洞里养鸡是多么的困难。 算了吧，算了吧。邓格拉斯说，这种玩笑真是滑稽，有趣之极。哼，我承认，因为我的肚子实在饿极了，所以还是请我吃吧。啊，喏，再拿一块路易给你。 那么只欠4998块路易了。 皮皮诺还是用那种口吻说， 我要一次收足。 哦，那邓格拉斯对于他这种硬开玩笑非常气愤。 那，哎呀，你是绝不会成功的，去见鬼吧。你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 皮皮诺一挥手，那青年强盗便急忙端开了那盘鸡。邓格拉斯往他的羊皮床上一躺，而皮皮诺则又关上了门，重新开始吃他的咸肉豆。邓格拉斯虽看不见皮皮诺，但皮皮诺发出的声响显然说明了他在做什么。他一定在吃东西，而且吃得很响，像那些没有教养的人一样。邓格拉斯觉得他的胃似乎穿了地了，他不能相信他究竟是否还能再填满的，可是他居然还在等待了半个钟头。那半个钟头在他像是一个世纪那样的悠久。邓格拉斯站起身来，走到门口。 来，阁下，别让我再挨饿了，老实告诉我吧，他们究竟要我怎么样？ 不，大人，应该说你要我们怎么样，请您吩咐，我们就可以照办。 那么马上开门。 皮皮诺遵命。 我要吃东西，要吃，你听到了吗？ 你饿了吗？ 算了吧，你知道我的。 大人喜欢吃什么东西呢？ 既然这个鬼地方鸡这么贵，好，就给我来一块干面包吧。 面包？好极了。喂，听着，拿点面包来。 小强盗拿来一小段面包。邓格拉斯问， 多少钱？4998块路易。 皮皮诺说， 你已经预付过2块了。 什么？10万法郎一块面包？ 10万法郎。 皮皮诺又说了一遍。 一只鸡，你也要我十万法郎啊？ 我们这儿不是按菜论钱，而是每餐有定价的，不论你吃多吃少，不论您吃十碟或一碟，价钱总是一样的。 什么？还要开这种无聊的玩笑吗？我的好人呐，这可是太蠢太荒谬了，您还是干脆告诉我吧，究竟你们是不是要饿死我？ 不，天哪，不，大人，那除非是您想自杀，我们这儿是要付钱吃东西的。 我拿什么来付呢？畜生！ 邓格拉斯怒道， 你以为我会在口袋里带着十万法郎出门吗？ 大人的口袋里有505万法郎，十万法郎一只的鸡可以吃50只半呢。 邓格拉斯打了一个寒颤，他现在看清楚了，他知道那个玩笑并不如他先前所想象的那样愚蠢。 来， 他说，假如我付了你十万法郎，你可心满意足，肯让我安安逸逸地吃了吗？ 当然了， 皮皮诺说。我怎么付钱呢？ 那是最容易的了，您在罗马银行街的汤姆省弗伦奇银行里开有户头，您开一张4998路易的支票给我，我们自然会托我们的往来银行去代收的。 邓格拉斯觉得他还是乖乖地顺从的好，所以他就接过皮皮诺给他的笔、墨水和纸，写了支票，签了字。 喏，这是一张凭票即付的支票。好，您看，这是您的鸡。 邓格拉斯一面切鸡，一面叹气。付了这笔代价以后，这只鸡看来简直是受极了。至于皮皮诺，他小心地把那支票念了一遍，把它放进口袋里，然后继续吃他的豆。第二天，邓格拉斯又饿了，那间黑牢的空气一定是非常刺激食欲的。那囚徒本来打算他这一天可以不花什么钱的，因为像是一个会打经济算盘的人一样，他在地窖的角落里藏起了半只鸡和一块面包，但刚才吃完东西，他就觉得口渴了，那可是他以前所不曾想到的。他与他的口渴一直奋斗到他的舌头粘住了他的上颚，然后他不能再抗拒了，他大喊起来。守卫的打开了门，那是一张新面孔，他觉得还是与他的老相识做交易比较好一些，便要求他去叫皮皮诺。 我来了，大人。 皮皮诺带着急切的表情说。邓格拉斯认为这种急切的表情对他是有利的。 你要什么？ 要一些喝的东西。 大人知道罗马附近的酒可是贵得很啊。 那么给我水吧，啊。 邓格拉斯说道，极力想挡开那个攻击。 水甚至比酒更珍贵，今年的天气是旱得这样的厉害。 邓格拉斯说， 看来我们又像是要兜那个老圈子了。 他的脸上保持着微笑，希望把这件事情当作一次玩笑，但他觉得太阳穴上却已经被汗湿透了。 来，我的朋友。 看到他的话并没有在皮皮诺身上引起什么反应，他又说， 朋友，你不会拒绝给我一杯酒的吧？ 我已经告诉过大人了。 皮皮诺庄重地答道， 我们是不灵卖的。 那么给我一瓶最便宜的吧。 都是一样的价钱。 要多少？ 25000法郎一瓶。 说吧， 邓格拉斯用一种极端痛苦的口吻说道，就说你们要抢得我一文莫名， 那比这样零零碎碎地吞吃我还更痛快一些。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

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邓格拉斯用一种极端痛苦的口吻说道，就说你们要抢得我一文莫名，那比这样零零碎碎地吞吃我还更痛快一些。 头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的。 头？他是谁？ 就是前天带您去见过的那个人。 他在哪儿？ 就在这儿。 让我见见他。 当然可以。 一会儿罗杰帆巴便出现在邓格拉斯的面前了。啊，阁下，您就是带我到这儿来的那些人的首领吗？ 是的，大人。 你要我付多少赎金？ 说实话， 就是您带在身边的那500万。邓格拉斯的心里感到一阵可怕的紧痛。我以前虽有极大的财产，现在却只剩下这一笔钱了。假如你把这笔钱也夺了去，就同时拿了我的命吧。 我们不准使您流血。 谁不准你们？ 我们所服从的那个人。 那么你们也服从一个人的吗？ 是的，一位首领。 我好像听他们说你就是首领。 我是的，我是这些人的首领，但我的上面还有一位首领。 而那位首领，他可是也听谁的指挥吗？ 是的。 听谁的指挥？ 上帝。 邓格拉斯沉思了一会儿。我不懂您的意思。 那是可能的。 是你的上司要你这样对待我的吗？ 是的。 他的目的何在？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的钱包要空了呀。 大概会的。 来，邓格拉斯说，给你100万如何？ 不行。 200万呢？300万。400万。来，400万呢？只要你放走了我，我就给你了，怎么样？ 值500万的东西，您为什么只给我400万呢？这种银行家的重力盘剥，我实在不懂。 哦，都拿去吧。那么，都拿去吧，我告诉你，杀了我吧。 哼，您平心静气一点吧。您会刺激您的血液循环，而血液循环的加速会产生一个每天需要100万才能满足的胃口。还是经济一点吧。 但是到了我没有钱付给你们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邓格拉斯绝望地问。 那时您必须挨饿。 挨饿？ 邓格拉斯说，他的脸色苍白起来。 多半会的。 罗杰冷冷地回答。 但你不是说你不想杀死我的吗？ 是的。 可是你却要让我饿死。 啊，那又是一回事了。 那么混蛋， 邓格拉斯喊道， 我要反抗你们这种无耻的计算。我情愿马上就死。你们可以拷打我，虐待我，杀死我，但是你们再也得不到我的签字了。 悉听尊便。罗杰帆巴说着就离开了地窖。 邓格拉斯狂怒地把自己往羊皮床上一倒。 这些家伙究竟是什么人呢？ 那个躲在幕后的首领是谁呢？为什么旁人都可以出赎金就可以释放，唯有他却不能这样办呢？ 啊，是的。这些残酷的敌人既然用这种不可理解的手法来迫害他，那么一次迅速的突然的死可能是一种报复他们的好方法。但是死， 在邓格拉斯的一生中，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带着恐惧和希望的杂乱心绪想到死。这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毫不留情的幽灵身上，这个幽灵深藏在每个人的内心中，而且随着每一次的心跳自言自语地说道，你要死了。邓格拉斯像一头被追逐的胆怯的野兽，野兽在被追逐的时候，最初是飞逃，然后是绝望，最后凭着绝望所刺激出来的力量，有时也能逃脱。邓格拉斯默想一个逃脱的方法，但四壁都是实心的岩石，地窖唯一的出口处有一个人坐在那儿看书，那个人的后面还不断的有带枪的人经过。邓格拉斯那不签字的决心保持了两天，两天以后他出了100万枚食物，他们给他送来一顿丰美的晚餐，拿走了他那100万法郎的支票。从那时起，那不幸的囚犯索性听天由命了。他已经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他决定不让自己再受苦，什么要求他都可以答应了。在像他有钱的时候那样大吃大喝的享受了12天以后，他算一算账，发觉他只剩下5万法郎了，于是就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反应。已经放弃了500万的他，现在又竭力要来拯救他剩下的5万法郎了。他宁愿再过痛苦的生活，绝不肯放弃那笔钱。他有一线濒于疯狂的希望，早就把上帝抛在脑后的他，这时又开始相信奇迹是可能的了。教皇的巡官或许会发现这个该死的洞窟，把他释放出去，那时他就还可以剩下5万法郎，足够保证他此后不致挨饿。他祈祷让他保存这笔钱，他一面祈祷一面哭泣。3天就这样过去了，在这3天里面，即使他的心里并没有上帝，但他的嘴巴上总是挂着上帝的名字。他有时神志昏迷，好像看见一个老人躺在一张破床上，那个老人也已饿得奄奄一息了。到第4天，他已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具活的尸体了。他已捡完了以前进餐时所掉下的每一颗面包屑，开始吃那铺在地上的草席，然后他恳求皮皮诺，像恳求一个守护神似的，要求给他吃的东西。他出1000法郎向他买一块面包，但皮皮诺不理他。到了第5天，他挣扎着摸到地窖的门口。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他跌跪在地上喊道，你们要谋害一个在上帝面前都是兄弟的人吗？我的朋友，我从前的朋友啊。他喃喃地说，面孔贴在地上，然后他绝望地站起来说道，首领，首领，我在这儿。罗杰帆巴立刻出现了，他说，你要什么？ 拿了我最后那些钱。 邓格拉斯递出他的皮夹，结结巴巴地说， 让我住在这个洞里吧，我不再要求自由，我只要求让我活下去。 那么您受了很大的痛苦了吗？ 是的，痛苦极了。 可是还有人比您受过更大的痛苦呢。 我想不会有的了。 有的，就是那些饿死的人。邓格拉斯想到了他在昏迷状态时所见的那个躺在床上呻吟的老人，邓格拉斯以讹撞地也呻吟起来， 是的，是的， 虽有人比我受过更大的痛苦，但他们至少还可以算是殉道者。 你忏悔了吗？一个庄严低沉的声音问道。邓格拉斯听了，吓得头发直竖起来，他那衰弱的眼睛极力想辨别外界的事物。在那强盗的后面，他看见一个裹在一件披风里的人站在石柱的阴影里。 我忏悔什么呢？ 邓格拉斯结结巴巴地说，忏悔你所做的恶事。那个声音说， 是的，我忏悔了，我忏悔了。 他用他的手锤击着他的胸部。那么我饶恕你了。那个人说着就摔下他的披风，走到亮光里。 啊，基督山伯爵， 邓格拉斯说。恐怖、饥饿和痛苦使他的脸色苍白得更厉害。你弄错了，我不是基督山伯爵。 那么你是谁呢？ 我就是那个被你出卖和污蔑的人。他的未婚妻被你害得失节改嫁，他横遭你践踏，被你作为升官发财的垫脚石。他的父亲被你害得饿死了，他本来也已判决你死于饥饿，可是他饶恕你了，因为他也需要宽恕。我就是埃德蒙·邓迪斯。邓格拉斯大喊了一声，倒在地上缩成一团。起来，伯爵说，你的生命是安全的，你的同谋犯可没有像你这样幸运，一个疯了，一个死了。留着你剩下的那5万法郎吧，我送给你了。至于你从医院里抢来的那500万，则已由一个无名氏送回给他们了。现在你吃你喝吧，今天晚上你是我的客人。罗杰范吧，这个人吃饱以后放他自由。伯爵走开的时候，邓格拉斯依旧伏伏在地上。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只看见一个人影在甬道里渐渐消失。当他经过的时候，两旁的强盗都对他鞠躬。罗杰翻吧遵照伯爵的指示款待了邓格拉斯一顿，给他吃意大利最好的酒和莓果，然后用他的车载邓格拉斯离开，放他在路上，让他靠着一棵树干。邓格拉斯在树下待了一整夜，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当天亮的时候，他看见他在一条小溪的附近，他口渴了，踉踉跄跄地向小溪走过去。当他俯下身来饮水的时候，他发觉他的头发已完全白了。这是在晚上6点钟左右，一片猫眼石色的云雾笼罩到蔚蓝的海面上。透过这片云雾，秋天的太阳洒出它那金色的光芒。白天的炎热已渐渐减低了，海面上升起一阵微风，像是大自然从午睡醒来后所发出的呼吸一样。一阵爽神的微风沿着地中海的海岸吹拂，把夹杂着清新的海的气息的花草香味到处播送。在这个从直布罗陀到达达尼尔，从突尼斯到威尼斯的浩瀚无垠的大海上，一艘整洁、漂亮、清洁的游艇正在黄昏的轻雾中滑行。游艇的动作像是一只迎风展翅的天鹅，平稳地在水面上滑行。它前进得很迅速，而同时又很优美。在它的后面留下一条发光的水痕。渐渐地，太阳消失到西方的地平线后面去了，但像是要正视神话家的幻想似的， 他那没有掩藏好的光芒泄露出来，都留在每一个波浪的浪尖上，似乎说明火神去藏在海神安菲德里蒂的怀抱里。安菲德里蒂虽然极力地想把他的爱人掩藏在他那蔚蓝的大毯子底下，却始终掩饰不住。海面上的风虽然还不够吹乱一个少女头上的全发，但那游艇却行进得很迅速。船头上站着一个身材高大、肤色浅黑的男子，那男子用一对睁大的眼睛看着他们渐渐接近一片乌压压的陆地。那陆地呈圆锥形的耸立在万顷波涛之中，像是一顶硕大无朋的加泰兰人的帽子。那就是基督山岛吗？那旅客用一种抑郁的口吻问道。这艘游艇是按照他的吩咐准时赶来的。 是的，大人， 船长说，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那旅客用一种无法形容的悲哀的音调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然后他又低声说，是的，那是港口。于是他又带着一个比流泪更伤心的微笑，再陷入一连串的思索里。几分钟以后，陆地上发出一道转瞬即逝的闪光，一声枪声传到游艇上。 大人，船长说，那是路上的信号，您可要答复吗？ 什么信号？船长向那座岛指了一指，岛边升起一缕渐渐向上扩大的青烟。啊，是的，他说，像是从一场梦里醒来似的。拿给我。船长给他一支实弹的马枪，那旅客把它慢慢地举起来，向空中放了一枪。十分钟以后，船上的帆一一卷起，他们在小港口外500法尺的地方抛下锚，小艇已经放到水上。艇里有4个船夫和1个舵手，那旅客走下小艇，小艇的船尾上铺着一块蓝色的毡毯供他坐垫，但他并不坐下来，却插起双臂站着。船夫们等待着，他们的桨半举在水面上，像是鸟儿在低杆他们的翅膀似的。 开， 那旅客说，8条桨一齐插入水里，不曾溅起一滴水花。小船迅速地向前滑进，一会儿他们已到了一个天然的小巷里，船底触到沙滩不动了。 啊，大人，请骑在这2个人的肩膀上好吗？他们可以送您上岸去。 那青年人做了一个不在乎的姿势答复这种邀请，自己跨到水里，水及他的腰身。 哦，大人， 舵手轻声地说， 您不应该这样的，主人会骂我们的。 那青年人继续跟着那在前面探路的水手向前走，约莫走了30步以后，他们登上陆地了。那青年人在地上猛蹬了几下，抖掉身上的水分，然后四面观望，想找一个人为他引路，因为天气已经漆黑了。正当他转过身去的时候，一只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一个使他吓了一跳的声音说道，晚安，马西米兰·莫莱尔，你很守时间，谢谢你。 啊，是你吗，伯爵？ 那青年人用一种几乎很喜欢的声音说，双手紧紧握住基督山伯爵的手。 是的，你瞧啊，我也像你一样的受虐，但你身上还在滴水，我亲爱的朋友，我得像卡里普索对泰勒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对你说，你必须得换一换你的衣服了。来，我以为你准备了一个住处，到了那儿